爱情付出，为我这儿忙碌，为什么而辛苦，我仔细记录，双眼在梦想里找路，该问路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。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脚步，生活像等待重合的粘土，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，用我的双眼想你找路，该问路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。

是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